第82集，谢谢你救了我。龚飞兰一句话，屋内两人头皮都炸了。龚应贤顿觉脸上热辣辣的，人亦悄悄转过了脸去，对着拼命憋笑的曲阳波翻了个白眼。 医院里不要大呼小叫的。 哦，哥，你怎么样了？ 你来医院干嘛？不上学吗？ 我放学了才来的。你哪受伤了？他们说你中毒了。啊，任队长，你是不是也中毒了？ 跟你那次一样，吸入一氧化碳了，过几天就好了。 我还是在网上看到的消息，都没人告诉我。我一看出事的是红武医院，就知道肯定有你们。 放心吧，没事的。 龚飞兰仔细把龚应贤打量了一番，小声说， 你住院都不告诉我，我很担心你的。 告诉你也没什么用，还影响你读书。 龚飞兰撇了撇嘴，不太服气的样子，他又走到仁义的病床前。 仁队长，你什么时候才能好呀？ 要不了一周就出院了。哎呀，没事儿的。 少爷，要不要买一个那种氧舱，我们回家去治疗，应该有单人用的。 龚应贤低头喝水时，悄悄斜了仁义一眼。 不用了，等送到了，说不定我都出院了。 我们会想办法尽快送过来。 算了，不知道了。 盛博有些惊讶，以前龚应贤都是能不来医院坚决不来医院，被迫要来也是能早离开就早离开，这次要住院至少一周，他居然妥协了。 听说你们差点被埋了，我在网上看到爆炸现场都吓死了。 这不是被及时救出来了吗？ 及时救出来还要人工呼吸，肯定很危险吧，对吧哥？当时任队长是不是很危险啊？ 任意暗暗揪住了被子，真想把这丫头给扔出去啊。龚应贤亦是尴尬不已，敷衍地嗯了一声。 上次我们学校也做了急救培训呢，不过我们做人工呼吸的时候用的是假人。 龚飞兰眼睛一亮，露出一个坏笑。 哥，我好羡慕你，我都还没有亲到任队长。 别瞎说。 盛博偷偷笑了起来，仁义拼命给曲阳波使眼色，让他救场。曲阳波假装不解其意，津津有味地欣赏着两个人的脸色。 哎，指导员，你有没有看到啊？我也想看两个大帅哥人工呼吸。 看到了。 哇，有没有拍照或者录？ 飞兰，你再闹就回家。 哎呀，哥，不要生气嘛。嗯。 龚飞兰顿时蔫了，又跑到龚应贤身边撒娇，同时偷偷回头用嘴型对曲阳波说着， 发给我。 仁义趁机瞄了龚应贤一眼，见其面容僵硬，眼神不善，看来是真生气了。他心中暗叹一声，对于龚应贤来说，那真的只是一段难堪的记忆吧，所以他得装作什么都没发生，提都别提就对了。盛博把大厨做的晚餐准备好，几人一起吃了顿饭。吃完饭，护士过来吊水，曲阳波回中队了，盛博也把龚飞兰送回了家。当病房里只剩下两人时，他们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尴尬。仁义率先打破沉默，他若无其事地问道， 你肩上的伤怎么样了？ 他看龚应贤一直要微侧着身，必然是挺难受的。 骨裂，这段时间右手行动会不太方便，过两三个月就好了。 还好你是左撇子。 你呢？感觉怎么样？ 就是头疼，有点晕，还行吧。 仁义躺在床上，看着一滴一滴往下掉的药水。 唉，能活着就已经是万幸了。 当时你确实很危险，再晚点救出来可能会休克。 我知道。嗯，还 还没跟你说啊，谢谢你救了我。 不客气。 仁义绞尽脑汁想着接下来聊点什么，可他一时也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缓解尴尬。自从经历过废墟下发生的事，两人之间的气氛不像从前那么放松了。他不知道龚应贤心里是怎么想的，会不会起疑心，会不会不高兴，会不会觉得反感。他迫切地想要知道龚应贤在想什么，可又害怕知道。也许事情没他想的那么严重，同样是男人，同样的身体构造，龚应贤能理解的吧。有时候因为意外触碰而导致的生理反应是不可控的，是可以不代表任何意义的，这也完全解释得通啊。对，只要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了。想来龚应贤也是打算当作什么都没发生的，仁义心中暗自腹诽。龚应贤也偷偷瞄了仁义一眼，想说些什么欲言又止。 哎，我看个电影吧，杨波给我拿投影仪，我们对住院可有经验了，装备都很齐全。 不了，我要分析证物。 他拿起床头柜的电脑看了起来。 你都受伤了，能不能休息一会儿？ 现在是抓到凶手的黄金时间，拖得越久他越可能隐匿或逃走。你不是头疼吗？还看什么电影？睡一觉吧。 我睡不着。 仁义侧躺着，默默地看着龚应贤完美的侧颜。 不如你给我讲讲案子吧。 龚应贤依旧目不斜视地盯着电脑。 根据我们带出来的证物，加上不断挖掘出来的东西，我已经分析出了凶手使用的爆炸物和反应方式。 说来听听。 简单来说，凶手制造炸弹的主材料是从家用消毒水里提炼的。爆炸反应分成两个部分完成。第一部分，在二氯异氰尿酸钠中加入崩解剂，放入一个密闭的塑料瓶里，起隐形的作用，同时给予凶手离开大楼的时间。第二部分则是通过进一步的化学反应生成易燃易爆的三氯化氮。三氯化氮的爆炸威力很强，当那个做隐形的塑料瓶爆炸时，就会把三氯化氮引爆。但是三氯化氮反应的过程中会释放氯气，很臭，很快就会被察觉，所以从凶手在房间里放下爆炸物到他离开大楼时间不会很长，最多也就几分钟。 仁义听得有点懵，但大致还是听懂了。 这就是凶手制造定时炸弹，不，应该叫延迟炸弹的方法。 对，这种方法其实风险很高，因为化学品的反应受很多因素的影响，如果提前爆炸了他也跑不了。这个人必然对自己的能力非常有自信。 你估算过这个反应具体需要几分钟吗？ 最多不超过五分钟。氯气的味道扩散得很快，周川不可能闻不到。 那这个方法很可能失败啊。 这已经是短时间内成功率最高的方法了。因为门口有警察把守，对出入的每一个人都需要核对证件和物品，所以凶手不能带任何可疑的东西进去。我上面说的那些东西全部都可以伪装成清洁剂，味道外形也跟平常的消毒水清洁剂类似。 太可怕了，凶手就这么当着警察的面蒙混过关。 制造这个炸弹的人有深厚的化学知识，他所使用的东西都是从日常用品里提炼出来的。 这些东西全都可以从日用品里提炼？ 对，洗衣粉、消毒水、清洁剂、泡腾片。他知道购买化学原料需要登记身份证，容易被查到，所以一开始追踪化学原料一无所获。今天早上我醒了，我分析完了之后让他们去追踪泡腾片。这种当量的爆炸需要提炼至少一大桶的化学品，要消耗大量原材料。 找到可疑的人了吗？ 你还记得我跟你提过的犯罪地理学的三元理论吗？ 记得。什么意思？ 解释起来有点复杂，总之我们已经判断出了鸿雁的活动范围。今天白天大队派出大批警力走访了在那个活动范围之内的167家药店和超市，发现前些天一个人分了30多家店买了好几公斤的泡腾片。 拍下他的样子了吗？ 拍下了，虽然戴了帽子和口罩，但是跟医院监控拍到的 在爆炸前匆匆离开的清洁工的身形一样。 哇，你们效率真高。 龚应贤咬了咬牙，眼中闪过一丝狰狞。 他在挑衅我们，挑衅警察，挑衅法律。抓不到他，我们有什么脸面带这枚警徽？